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分得意的宣布，成功总等到，全世界都以为你暗倾慕，由你去落在受用赞赏无数，就这样，突然我知道。终有日我将失去你，知道没我你会攀到更高，突然背后抱你再抱，听你感激的说话时清楚该要上路途，漫漫长夜趁未老破晓未到，何妨共舞，突然再抱再共舞，眼泪的窗关闭未露，不经意你泪流露，就用我说别寻苦恼，你若要撇开我没控诉，身边的困扰失措，成功只得一套，而你那刻看着我似鼓舞，遇到了现在尝试昨天头脑，别这样突然变吞吐，反会令我的心懊恼，不盼望来告诉因我太好，突然背后抱你再抱，听你感激的说话时清楚该要上路途，漫漫长夜趁未老破晓未到，何妨共舞，突然再抱再共舞，眼泪的窗关闭未露，不经意你泪流露，就用我说别寻苦恼，你若要撇开我没控诉，突然背后抱你再抱，听你感激的说话时清楚该要上路途，漫漫长夜趁未老破晓未到，何妨共舞，突然再抱一直抱，眼泪的窗关闭未露，不经意你泪流露，就用我说别寻苦恼，你若要撇开我没控诉，

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想与你